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各位好，欢迎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今天我们跟大家一块儿还是聊聊在脑海中出去玩这个话题啊。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聊上海。上海在上两周吧，开进博会的时候，哎呀，人家那个新闻上到处都是关于上海的报道。哎，很多朋友其实身在北京，但是经常由于出差呀，或者种种的各种各样的原因，也经常去上海。很多朋友对上海这个城市还是非常喜欢的啊。今天我们给大家邀请了我们的节目的资深嘉宾啊，我们的超级小包子，最近也哪儿都去不了了，也一直陪着大家在脑海当中到处旅游。今天让小包子跟大家说说旅游，最近他还有去上海的计划呢，但是因为疫情可能也已经搁浅了啊。来，包子跟大家打个招呼呗。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哎，最近今年有没有去上海的这个行程？ 有啊，还是去了的 啊，去了的。就是，但是这次进博会很可惜，就是因为这个影响吧。然后呢，很多行程也是被迫这个取消了。然后进博会这个也是，当时其实呢，我是有受到这个一个邀请， 嗯， 然后呢去做一个主播。 哦，哎呦， 然后结果其实那个时候要是去了也就去了，因为那个当时好像还没有现在这么厉害 啊。 然后那个大概也是大概两周。得有两周半了吧，大概就是月底的时候，那个时候收到了，然后后来呢，结果因为这个种种原因吧，没成型。 哦， 要不我应该是正好进博会，应该深度至少体验两天。 哎呦， 对，任务， 真是是非常遗憾。不过他如果去了，很有可能现在没有这期节目，是不是？这事儿现在吧，谁都说不准，所以叫安全第一。对吧，现在那个咱们北京，我一直以为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咱们的这个应对疫情，因为每次出个一例两例的，咱们迅速的就控制了哈。 对。 但是没想到这一波有点超出大家的这个预期哈，感觉这个鳞次栉比的往出冒。然后我还是建议大家吧，最近反正还是响应人家的号召，就是咱没事儿不出京，少聚集，然后呢出去尽量还都把口罩给戴上。我今儿看了一个什么新闻，说如果不戴口罩，最近那个什么德尔塔的那个好像说20秒就给传染了， 对， 是吧？所以这个吧，听起来还是有点问题的啊。大家还是脑海中想一想，然后地图上看一看，找找什么纪录片、风景那个片看一看就行了。咱们今天跟大家说说上海。哎，包子跟上海得去过多少回了？ 哎呦， 一年三回， 得至少差不多一年三四回吧。 哦， 然后主要都是因为毕竟是这个叫魔都嘛，是吧？毕竟是它的经济发展呢等等各方面机会比较多。 现代 主要是工作 啊，哦，都是工作， 对， 都是去赚钱的。 我的工作呢，主要 就是玩玩， 对， 是不是啊？ 对，所以也去了很多，就是经常会被这个很多朋友吧，然后包括那天我发了一个朋友圈，然后那个。咱们隔壁台的这个袁一，然后突然间给我留了个言，说：“哎，上海还有这地方呢。” 哦， 说：“哎，准备带娃去。”哎，就是还是有一些挺有意思的点，因为也是因为这个工作，然后导致很多经常可能往来于京沪两地的这些达人们啊，这些主持人们，哎，还有我说还有你不知道的地儿呢， 那太多了。我们这些主持人有一个总体的特点，就是。感觉哪儿都去过，其实哪儿都没去过。所有地儿都听各种旅行达人说过不止一遍，没有一个地儿自己亲身去过。这也是一个颇为尴尬的事情。 云游，云游 啊，对。但上海，我觉得大部分朋友还是去过的。而且啊，我觉得，虽然有一度上海、北京的朋友互相有点瞧不起，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状况，因为这两城市其实非常像， 就是有大量的全世界各地、全国各地的人汇集到这儿，它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以完全是意义上就是好多好多代都在这儿的那种本地人为主的一个城市了。它的那个包容性、开放性是非常怎么说，国际化大都市的一个共通点。 对， 所以现在你说，谁还瞧不起谁？可能已经没有这个了。反倒是现在，我觉得大家互相喜爱的那个程度啊，越来越高。我觉得在北京的朋友可能，觉得上海小调调啊、城市啊，包括吃的东西啊，不错。上海的朋友经常喜欢来北京，因为北京也有他自己的优势，对吧？所以往来，尤其现在高铁这么方便， 对， 往来非常非常多。哎，包子，你作为一个这个非常地道的北京人，是不是你对上海一直的印象是什么？ 这两年确实就如你所说，这个印象确实是越来越好了。 哎， 不光是因为它的整体的这种经济建设，因为它经济建设其实一直好像都挺好的。 人家一直客观的说啊， 确实是 在北京前头 都在那儿，一直都在那个水平上。 对对对， 以前我们可能不服啊、不忿啊之类的啊，但是这两年就是说我总体感觉确实是人的整体感觉。确实不一样，就是你走在街上，你发现，其实南腔北调的可能越来越多了。 对， 大家看你的眼神可能也是现在很多的，就是一视同仁的那种感觉。 嗯 啊，然后包括他的，就是有很多的一些，就是新的概念吧。我挺喜欢他这种新的概念，就是有的地方，比如像北京，他可能更提倡一些，比如说我们是政治中心啊、文化中心啊，然后我们可能更多是摆一些厚重的历史啊等等。 对对对 啊，但是在上海你就能看到一些很多的以前在国外能看到的一些个这种经济体， 嗯， 包括它的这种经营理念、经营方式。 对， 我记得最早出快闪店的应该不是广东啊，就是这个上海 啊， 就是这种理念是人家先玩起来的。 对， 然后现在它有很多，最近我记得还有一个什么在网上特火一个菜店， 嗯， 好像是跟某个巨大的国际品牌合作了这么一个菜店。 哦，是干嘛的呀？就卖菜的。 哎，卖菜的。 哦， 但是呢它的菜店的招牌啊，具体哪个国际一线品牌咱就不说了啊，有广告的嫌疑。 啊， 但是这个品牌呢，就是每个女生啊，她的衣柜里都想有这么一件这个包包的这么一个品牌啊，非常大的一品牌啊。然后呢这个导致，其实他也没干啥，他就是给人设计了一个店牌，就是那个 招牌， 真的就是店 logo。然后呢，里边那个包菜的所有的那纸 都是有他那 logo， 对，有他那 logo， 就翻了好几倍， 翻了好几倍，一根黄瓜据说卖9块钱，然后 这贵吗？请问我，你超出，我以为你得说 这两年不是以这两天的这个菜价来说是不贵 啊， 但是以前就是大概这应该是七八月份的事儿 啊， 那时候的菜价，那时候香菜好像才1.3块一斤啊，我记得 啊， 因为我经常买菜， 哦， 所以这个黄瓜那时候应该是很便宜的 啊， 翻了得有至少得有3到5倍的价格。然后，而且这还不是最重要的，他卖的东西是完全一样的东西，就是真的纸，就是包装纸，知道吧？就那一张牛皮纸，然后给你印上那个东西。 所以你买的就是那张纸， 就是概念。 你不要想着你是去买菜的，你是去买纸的。 所以就闹出了很多这种就是洋闹的事件嘛，有很多网红到那儿买完菜之后拍完照，就 再退了， 直接就给扔了。那菜就给扔了 啊，就把那纸留下了， 你就可能一块扔了吧，我估计那纸可能也留下了，反正就是拍完照之后就把这个菜扔掉的行为就是受到了很多 这个浪费啊，我觉得 对对对对对，大家就非常觉得这样就是很鄙视这种行为。 对， 但是这种现象，就是我不是说他扔菜这个现象，我就说这个国际一线品牌跟一菜市场合作，这事儿我就觉得就挺撞击的 啊。对对对，反正人家那边啊确实是接受外来文化要比咱们要快， 嗯， 一是接受程度也高，二呢人家的信息渠道可能确实也比咱们要，你说先进，现在网上都差不多，但是感觉在人家那儿落地的更快， 主要是接受理念吧，我觉得。 对，而且人家是有这个传统，人家那儿一直是跟外国朋友打交道， 那对 对吧？ 从100年前可能就开得比较早， 人家那儿是一直有这个传统，咱们这边呢，可能坚持自己的那个文化的更多一点， 对 对吧？ 因为有这个民众基础，所以有些新的东西，它可能在北京不是说我们开不开这东西，而是说如果我作为一个老板，我作为商家来说，这东西要投100万。 对， 那我肯定会选择一个我最有可能收回 赚回来的、 那我要你比如说让我在北京和上海之间选，那新潮的玩意儿、可能我更喜欢去 上海 或者去、比如说深圳或者去广州这种、开化的都是比较沿海城市嘛、但是如果同样的钱我放在北京，万一这帮北京人说、这什么玩意儿， 真是 不接受 啊、 他就有，因为咱们的民众的这种文化的可能有这样一个接受的， 咱还是喜欢传统文化， 相对吧， 相对 来说、就是比如说我吧、我就相对比较保守一些、可能我就觉得这种你说这一个什么什么这包给我装的这九块钱的菜店，说我可能就不会去、 对 就哪怕是为了流量，我可能也不会真的去说哎呦我非要买九块钱一黄瓜就因为这玩意儿给包了一下、可能这种理念可能我觉得我还有一定代表性吧。 你还比较理智， 相对比较理智， 因为你是常做饭的，你看到它呀它就是一根黄瓜，你能判断出来它的真实价值。 对 平时1.2块，你这黄瓜看起来也就顶多1.5块，是不是？ 对 你有这价值，而且你对这纸呀、你也没有什么需求，是不是？ 对， 人其他的那些小姑娘平时人家也不做饭，你这一根黄瓜你买，你在菜市场 分析到位， 你在菜市场买1块钱一根黄瓜，你觉得是正常价，菜市场人卖你9块钱一根，你就觉得你是不是疯了，你得说他。小姑娘进去9块钱卖给他一根黄瓜，他觉得也是正常价，因为他从没买过黄瓜。 对，他觉得这比那包便宜， 是不是？你分析这个事儿。 对， 常买菜的人你有这个价格的区间，他可能没有，是不是？ 那也反正挺神奇的，因为毕竟它是个菜店嘛，它的回头客肯定不会是那些天天买包的人。 对对对，也不会是天天买菜的人。是吧？但是反正就是说新鲜的东西人家那边确实是比较多，而且那个建筑风格啊等城市等等的风格按现在就是相对洋气一点。 嗯， 对吧？ 哎， 包子，你每次去都玩点什么？上海，我觉得上海那些著名景点，咱都不用介绍，包括就像北京，咱说一说北京，你说你给人，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介绍长城，介绍天安门，也不用你介绍，是不是？ 对， 哎，上海你一般玩，就是说点那个隔壁主持人都不知道的那些景点，有没有？ 首先吧，我觉得作为，因为我还是可能玩的也比较多元化一些，我首先作为一个多年的这个咖啡饮用者来说、这个我觉得上海的水平一直都在我们之前。 那肯定的。 对，所以呢这个怎么说呢，它的而且不是一杯好的真正的好的贵的咖啡。 你说平均水平吗、 就是一杯工业化的咖啡。所以说在那儿我每次都会去找一些这种小的这种店铺。这些店铺它的风格呢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味道和它的这种它的整个的流水，它的工业化的这种流程做下来，就跟墨尔本的那种小店已经差不多了。所以经常我会就是去上海，然后就哎哪个朋友一推荐我就找，而且他竟然现在居然敢做那种，就是类似于快闪店 哦， 还有能做那种，就是已经和欧洲的和这种墨尔本这种咖啡城市一致的，我就是一窗口，连座都没有 啊。对，好多 就是你爱喝就爱喝就买，你不爱喝您就路过吧。 对对对， 就这种，就是说它不是已经完全就是一个咖啡文化了，因为像我们说咱现在一般那还不得坐会儿， 对 对吧？我都花钱了， 还不得蹭会儿网？ 哎， 是不是？ 你有 WiFi 吗？ 对 吧？ 啊、对对， 肯定你得有，你有甜品嘛？ 对， 你肯定得有这些东西。哎，我上次去上海，就也就在静安区，就而且是在那个嘉里中心附近的一个小巷子。我说哇，这你不知道，以为排队换月票呢。这些人干嘛呢？这个楼当里， 这句话说的就好大岁数了，排队换月票， 一看就好久好久没有坐过地铁了、 真的， 一看就是也排队给那个公交卡充值呢。 现在还有没有月票了？我都不确定。 对对对，说顺嘴了啊，排队给公交卡充值的， 好， 这回差不多了吧？就是，然后 当时我就因为我确定是我可能找的那家店就在这附近， 嗯， 所以我就先跑到对前面看了一眼，果然就是一小窗口， 啊， 这小窗口里边就是人家其实就是租了一个那种弄堂里边的那种一楼，然后把那门脸都没有门脸， 就是一个窗户， 就把一窗户给改造了一下，然后我就大眼看了一下，发现里边有四台咖啡机， 哦， 哎，我一看。 是这儿， 那牌子都是我认识的牌子。哎，行了，就是它了。点了两杯咖啡，然后那因为那天我特别着急，从机场打着车直接去的，然后就直接就奔那个节目录制现场了。 嗯， 喝了两杯咖啡，当时我的感觉就是，人家这儿还是挺幸福的，因为这种咖啡的水平，就是当你喝到第一口，你知道一杯奶咖，你说一杯拿铁能做出什么味儿？ 嗯， 哎，它就是那个不一样的味儿，因为它是用单品的豆子。 哦， 哎，首先豆子就不一样，然后你说现在很多我知道听到这儿，很多北京的朋友也会说，哎，我们这儿现在那哪儿哪儿、那胡同呢？对，这些我也都喝过， 对对 对, 对, 对。 但是你必须得先去这地儿， 啊、 而且这种地儿呢，一般它不在一个，反正我现在在国贸这一带啊，就是咱们说这个车本多这个地区 啊， 这一带，它的工业化咖啡是。还是没有那儿好的 啊！ 北京现在的这种胡同咖啡，你来一个什么胡同 dirty 啊，然后东四那边像那个包括前粮胡同那块儿，然后现在也有一些好的咖啡。 对， 这些咖啡呢，实际上它还是在做类似于类精品化咖啡，就是你还是得坐在那儿，你专门你得找我这店，我这店在哪儿？在胡同里头。然后你得首先没地儿停车啊！我有一次真的一点不夸张，为了探那个店，我把车停在王府井附近了。然后我骑小黄车去的。 哦，去哪儿？ 就在东四。 哦哦哦， 确实是没。 那你也不近呢， 那没地儿，没地儿停车呀。去过东四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停车的噩梦啊。啊，所以这个从这一点上来说，就是在上海的很多的街头巷尾，已经开始出现这种普及化的、大众化的，而且从它这窗口能排大队，你就能知道，它的就是真正的一个民众基础已经上来了。咱们这儿现在还是我得躲在一个你找不着的地儿，来的都是咱们这里头的虫， 曲径通幽， 哎，然后酒香不怕巷子深的这种，反而是一种工业化咖啡。你看，包括我知道现在做的比较好的，像北京那个阿拉比卡，包括像这个 Voyage， 就是像这种咖啡，它还是。也没有在真正意义上的这种大商圈说开一个店啊， 开不起。 对，咱们现在看到还是那一个美人鱼的那种标啊， 人家那是走量的， 对， 是不是？ 但是说实话，喝过懂咖啡的都知道啊，这咱就别闹，就跟我们正在聊美食，你突然给我拿一个金拱门出来，咱别闹啊。对，所以那种咖啡就是在北京现在你能喝到的工业化咖啡，还是就是那什么杏啊，什么什么爸爸呀，也就这个咖啡了，哎。但是反而在那边呢，他们真正的像这种传统的这种老的咖啡受到冲击，而这种新兴的这种纯做咖啡的人挺多的，这是一个我认为可以跟喜欢这个小众文化的人推荐一下，然后去上海的话你们可以去寻找一下。 嗯， 还有一个呢，就说到重头戏了， 重头戏， 哎，隔壁那个主持人 不知道 去过来 啊， 不知道袁一听到这儿会不会，他不听这个节目吧， 没事，我一会儿会确保他听到 啊。我没有说他，我说的是一个主持人 啊，对， 某一个主持人，有一个主持人。 嗯， 然后呢，当时呢我去的这个地方呢是在这个黄浦江边上，然后地铁应该是13号线专门有一站， 嗯， 啊，这么一个类似于，你说它是主题乐园吧，也有点，但是它又是主题演出，你说它是主题演出吧，它又有点像主题乐园， 嗯， 一个很综合的这么一大楼， 哦， 很神奇， 啊， 就是它的主体是一座楼，这楼呢大概有六七层， 啊， 然后这楼里边呢，从一楼到三楼都是剧院， 哦， 就是大剧院。然后呢，从三楼到四楼到五楼呢，有儿童乐园，然后有那些奇怪的1001夜主题房子，然后房顶呢是一个观景台，这边是黄浦江，然后观景台旁边有一些什么户外项目，然后这个楼里还有三个鬼屋，真人扮演的鬼屋，哎，然后在它的后面还有一个露天的一个小广场，哎，这广场呢周围这夏天的时候呢有玩喷水的，有狂欢节，有人表演，就是 非常的融合，又有热情桑巴，哎，又有这种传统的文化表演，然后又有这种，就是它还不是传统文化，它叫旅游文化表演，就咱们可能去过很多地方都有这些，什么印象哪哪哪儿啊，什么哪哪哪儿，什么这个 也是印象上海， 它就类似于这种东西，但是它不叫这个，哎，它叫宋城 啊。哦， 听说了吧？ 哦，知道了、 哎，知道了吧？而且这家我发现好像还做了不少家演出 啊。对，你说起这名儿，那我就知道了。人家这就是人家就是干这个的呀。 对，他们专门做这种演出出身的。 对呀、 啊。然后像什么丽江千古情啊、现在好像是张家界还是哪儿千古情啊，反正他们有十几个这种主题演出。 对，人家都是那个像刚才小包子说的那一个院里头集各种东西， 对对， 他想做成一个小型的，就像咱说那个拉斯维加斯不太合适啊，但是你除了没有那个赌场以外，他其实那个感觉是挺像的， 有点拉丝儿了，反正 对吧？啊，对，反正就是那个意思，但是口碑一直都还挺不错的。 因为他满足了大多数人的大多数需要， 对。 这个是我觉得他很接中国的地气。 对， 你咱也别真别说这么一拉斯维加斯，咱就说咱就把赌场给去了，真把拉斯维加斯搁到中国， 各种秀你 哎 不见得能撑得起来。 你也就看，也就是咱就说上海吧，就北上广深这种城市，你也就这几个城市还有人愿意去买单去看这种东西了。 但是也撑不起来，他们那个主要是靠大家去赌钱，去赌钱之外，其实你比如说。老公去赌钱了，然后老婆没事干，你得让他在那儿待住啊。 旁边有购物的呀， 对，然后给你各种大秀， 对。 但是那个大秀都不是指着赚钱的项目，赚钱的还是那一部分。 那些是专门把演员请来，就为了吸引眼球， 对，吸引让你过去。这种纯的演出，你看现在因为疫情，什么太阳马戏团什么的全都倒闭了， 进不来了， 根本就。我觉得这个在纯演出的话是不是太好实现，因为他那个好多秀啊挑费非常非常贵，即使你场场就爆满他也不赚什么钱，真的。嗯， 因为他请的那些演员实际上你包括这些灯光啊布景啊 非常贵， 对，非常的贵、你就看下来你看着你就觉得贵， 对。 这种舞台他那个景深特别的深， 对， 然后你就光看哇这得多少层道具多少层景， 对， 哎，所以说看下来你就会知道，哎，这种真正把这个演出做到国内，你想指着票房去回本 不可能的， 太难了。而且就只仅限你就把自己的这个战斗这个空间就仅限在这种有高消费能力有高欣赏能力的这种一线城市了，所以他这个做的就我认为他应该总部是在杭州还是哪儿，应该是从杭州起的家，然后做的他应该是第一家还是第二家演出就拍的这个在上海，但是呢很神奇啊，他就在上海拍的叫宋城千古情 啊， 反正可能是也是为了打招牌吧， 对，人家这个品牌， 对，然后弄得我一直以为上海有一地儿叫宋 城 的宋 城啊，其实没有， 发现有，现在有了，叫宋城演艺中心嘛、对对对，然后挺有意思啊，他看的我还看的是那个传统的，人家其实那个名字啊叫沪深千古情 啊， 沪深听这名字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啊， 然后从1000年前、2000年前说起 啊， 从先有沪后有深这么回事说起，然后一直演到后来的这改革开放，一直到最后的这个最近。啊，一直到现在，所以他这演出实际上就是真正我看演出时间也就那45分钟，也就那一个点的那个时间。你看完看之前和看之后呢？哎，他解决了你这些痛点，所以这些，因为我去的那天正好还赶上一周末，哎呦， 人特别多， 对，然后但是 各种旅行团吧，我觉得这种 对对对， 这种地儿主要是吃旅行团，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我发现上海本地的朋友并不是很多， 哎，那是， 就听那口音， 你在北京你也不会看，人家说我这儿弄了一个北京印象，你来看吗？ 肯定不会 你也不看呀，对吧？ 我有那功夫我听场京戏去不行？ 你说对， 那就是北京印象。 你说我脑子里全是北京印象， 对 是不是？ 我现在想。我想挥之不去都不行了， 我想把这印象弄出去， 弄不出去， 对， 对啊，印刻在脑子里了，对，所以他那地方呢，我一听这什么河南的呀、山东的呀， 对， 这到处的这些朋友都比较多。 对这个项目，我还稍微知道一点，其实就是一个咱说啊，就是做游客剧的这么一个体系， 对， 但是不是说做游客剧就不好啊？你英国伦敦西区演的那些。

我记得是、啊、 主要它，因为它主要的锁定的这个就是旅游演出。 对， 这个旅游演出对游客来说，实际上我认为还是非常友好的。 嗯、 为什么呢？因为它给你一个很短的时间，用一种载歌载舞并不那么无聊的形式，给你把这个地方的一种历史人文， 对， 包括特色文化，哎，淋漓尽致的给你展现，就跟一盘菜一样。 嗯， 哎，它给你缩到一个大杂烩里边给你砸出来。 对。而且人家的那个就是团队啊，我客观的说还是挺好的，就是人家做出来那东西，可能有人说会说这地儿和那地儿的那个演出可能在模式上什么的可能会有类似的地方啊，我觉得，但是你单独的看每一个我觉得都不无聊，就是那个剧啊，你别管是他怎么传的，都能让你还觉得哎，不错，能看下去还挺好， 是有情节的 啊。对，就不会让人觉得这个太差了，你看五分钟就想走，没有这种。虽然你也知道它是一个大型游客集散地，但是我还有一个朋友跟我说过一件事儿，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参考。他们没跟旅行团，但是当天呢也是没事干了，就是你临时买当地的演出的票好多，还买不太着， 嗯， 对吧？好，那演出你得提前订。说就想看个演出怎么办？他们说当地就有一个这个，我说我去了以后看 去宋城了， 哎，非常满意，你看的啊，说就是人有点多啊，说这散客非常少， 嗯、 全是大坐大轿子车来的，就我们自己开一小车去了，停车人都就看得我们非常奇怪，什么还有散客， 还有主动来的， 对对，哎，但是反正如果大家有那么一天半天的没有什么太多事儿， 嗯， 也不知道安排点啥。其实刚才这是一个选择，尤其是我觉得对于中老年人啊，其实我觉得相对可能还喜欢这种东西。 对于带娃的也是非常非常有魅力的， 对吧？他除了有这个剧，包括他还有其他的什么东西能玩，能玩一天，是吧？ 对，能玩，真能玩一天。 啊、 其实我刚才没说，后来我最后出来的时候，实际上他门口的停车场 啊 都是满的 啊。对， 就是在上海这个地方，真的会有很多带娃的家庭，人家就是周末，然后带着小孩来这儿、 嗯， 就可劲玩去呗。 嗯， 因为他有很多就是给小孩的那种，就是包括主题乐园啊，就是不叫主题乐园，那应该叫主题游乐场 啊。 哎，比如说里边全是球的那种，类似的那样的 啊。 哎，有一些这样的，然后呢，还有就是它有很多的那些街头的，就是快闪式的表演，比如说一点半到三点，一点半到两点， 嗯、 这时候嘣、这就是它那个有一个特别大的一条主街， 嗯、 然后在这儿就出一小丑， 嗯， 这个小丑呢不干别的，出来就开始拿一盆就开始吹泡泡， 哦， 哎，最后那大泡泡能把小朋友装进去， 哦、 哎，人家就哎就搞着很多这种小的演出， 嗯， 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是叫。真人沉浸式什么实景，反正就那几个词儿吧、 哦、 就是意思呢意思呢就是你进去、 嗯、 然后呢整个这就是你就进入了一个这种世界、 嗯、 然后这个世界里面呢有可能会有真人的这种叫 NPC、 嗯、 给你扮演一些角色，那么我认为给我印象最深的肯定是鬼屋， 哦， 鬼屋呢它这里边有三个鬼屋， 哦， 我就去了，当时好好拍的就两个，一个是有西洋特色的鬼屋， 哦哦， 哎，融合了各种、 哦、 哎 大 IP、嗯、 大 IP、哎、 看着特像的大 IP， 对对对对对、 啊、 你看这不是那什么什么哎海盗吗、 啊、 这不是那什么什么杀人狂的那个、 啊、 哎你这不是那什么什么吸血鬼主题吗， 啊 有点像， 有点像， 但是不是 啊 我们都没有说他是 啊 但是呢很吓人，而且里边有很好几个 NPC， 嗯， 他的那个整体的光影设计特别到位，就是我作为一个经常喜欢找这种刺激啊，看玩鬼屋啊，包括那种密室逃脱呀，他的有些场景的设计其实还是挺，就是它的至少理念是非常高级的，就比如说它会给你一个背影， 嗯、 你一进屋，这前面有面镜子、 哦， 然后这个里边有一人背冲着你， 哦， 就是这种感觉，就是你自己在看一个鬼片的感觉， 哦， 但是你得穿过去，你必须得从这儿走过去、 哦， 也就是说你得从这哥们儿这肩膀旁边，你得从他旁边溜过去， 啊、 哦，也就是说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回头， 哦， 哎，而且他突然给你一下子，你也受不了， 啊、 哦，而且这个鬼屋呢。 就是负责任的告诉大家，是有 NPC 的 啊、 哦。玩过这个所有密室的都懂啊， 啊、 哦，懂的自己就懂了啊。哦、有 NPC，、 哦、 NPC 呢就是由真人扮演的、哦，哎，不是设定好的玩家 啊、 哦。他会蹲在一个墙角里，在你最害怕的时候，嗯、哎，走过来、哦、温柔的拍拍你的肩膀啊、哦，什么之类的， 跟你说没事儿， 别害怕 啊，我不是人， 我在那。对对对对对，就是大概就是，只不过就是当时再加上那种声光电啊，背景音乐呀、啊， 挺吓人， 就是、还是挺刺激的。 对对对， 哎，我经常在，因为我在拍第一个鬼屋的时候，我费了很长的时间，我想把里边拍清楚啊，嗯、因为里边很黑。然后呢，我就经常 自己带个灯是吧？ 不行，自己带灯不行。人家呢，其实是不让带手机、 啊， 但是我知道咱们很多朋友还是、 啊、 也是出于害怕嘛， 啊、 就魂不吝的拿出手电、 啊， 那手机里边那个手电就打 闪人家。 哎，就其实对于我觉得，对于气氛是一种破坏 啊。 但是我一看那大哥后边挂了七个女孩，我一想、 哎、 算了，也不容易。 啊、 就是你经常能听到从隔壁屋传来此起彼伏的惨叫 啊 尖叫， 吓死了！ 哎，还有的小孩直接倒着就往外跑。 啊 就往回跑，不行了、 哦、 也不玩了。 对，图什么呢、啊、 就是刺激嘛、 啊、对。 然后这个是给大一点的孩子啊玩的。然后后边还有一个是我认为对于很多可能像就是上了比较就是比较大岁数的这种中国的朋友可能更吓人，它是中国式的鬼屋、 哎、 就是聊斋志异主题，它名字就叫聊斋志异、 啊 哎、所以这个里边就是各种反正就是中国式的那种白衣的呀，什么厉鬼呀，什么从坟墓里出来，哎，挺有意思。我觉得这个喜欢刺激的朋友可以去收一下。 对，有朋友说只能听听，绝不敢进。 哎，你们可以上这个我的那个微博上看啊，微博上我因为我拍的非常认真， 对， 把它给剪出来了 啊，这么看就不吓人了。必须你得进去。是不是 我这么看也吓退了一批？当时我那微博、哎、不是，当时我那个对刚发那天晚上、嗯，我发完以后，很多人就是说耳机党已当场去世。 哎呀妈呀！哎，我就说咱们现在好的那个鬼屋，有的做真的是非常不错，特别吓人， 太良心了。 但是我也看过那个特别差的，特别差的，特别差的，你感觉？他就是在侮辱你 就是在侮辱你的智商， 哎，就侮辱你，全面的侮辱你，不是侮辱你的智商。我得有小十年前去过一次漠河 啊， 当时漠河呀那个还开发的还不是太好，现在当然肯定好多了。那个时候我们是夏至去的，就夏天去的漠河，那、 嗯、 又更是淡季，因为漠河就是要不你就冬天去， 冬天看极冷嘛， 对。然后夏天呢，他跟你说有可能能看见极光， 呵， 这是唯一的一个卖点了， 对 对 对 吧？你再不说这个，谁夏天去漠河？ 对， 就给拉到那儿了。拉到那儿呢，发现确实是啥也没有，就是晚上盯着夜空看了好几天，也不能天天这么看呀。然后确实啥也没看见啊，当年。然后白天人家也有那个项目 啊、 哦，也有项目，也有 项目 说那个给你安排一个，因为他们也知道夏天没啥意思啊， 也没啥可玩了， 因为当地人也挺少的，他那个也种不了啥太多东西，因为他好多地儿都是冻土嘛。然后就安排了一个广场，一个广场给大家弄了一个篝火晚会。他可能第一年弄啊，准备不太足，一下来了那么多人，就手机的基站爆了。就是大家看着有五格信号啊，打不出去，听不进来的，短信也发不出去，就是一下瞬间超出他那个服务量了。然后到第二天，当然那个篝火晚会人还是挺精彩的，也挺好多演出什么的。第二天大家说是，哎呀，实在没事干了，给我们安排了一个说，给你们也安排了一个项目叫鬼屋。我说跑漠河来看鬼屋，这也太有病了。但是人都安排了，人说哎非常精彩，去吧。都不是屋，它是在一个树林子里头、 哦、 树林，白天呀，然后你就往进走啊，走着走着呢，你就看见地下有那个小火车那种轨道，特别窄、 啊、 那个轨道就是这么20公分宽小轨道、 啊， 这是干嘛的？然后就听着那个轨道上那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然后从远处啊就过来一个穿着那种就是古装戏服的那么一个塑料的模特， 就是逛到了有半有十分钟，从那边嘎，然后从你眼前过去，这就是其中的一个鬼。 有没有当时还嗷的吓唬你一下？ 就是会有一点那个声光电的音乐，比如说就是那种音乐，大白天的他也不害怕呀。然后他那还走得特别慢， 特别穿， 你感觉他那个轨道也生锈了啊，就是在那边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然后晃的就过去，然后给他戴一个特别假的假发，可能在中间晃的过程中，那个假发还有点歪了。然后那衣服呢，也穿的不是太整齐，你感觉有时候可能从边上那个草过的时候还能勾一下，就是。一个塑料的那个咱们在店里买衣服时候的那种 塑 料模特， 塑料模特， 我们就所有人看着就觉得这也能叫一个景点，就全是这种。我相信现在如果再让我看这样的景点肯定没人去了，他肯定现在也改进了，但是就是包子刚才说的那些景，那些鬼屋有的真的特别好，喜欢玩的人真的哎呀吓死了，越吓越兴奋，这一类人士就是当时 肾上腺激素的那种飙升， 当时觉得我不行了，这个是吧，都要那个失禁了， 对，特别 刺激，但是哎呀出来以后还有哪儿有，还想去， 对， 是吧， 就是那种感觉。他这个其实你这么一说呀，他那里边有的鬼，因为我在里边拍时间挺长的，他那有的鬼啊，他的做工你要仔细看 也不太行， 也就那样， 对对对， 但是呢人家可是在全黑的屋里， 对对对， 这是第一。第二，人家那轨道嘎啦啦啦我看不见， 对， 他确实藏得很深。还有就是他加上声光电特效以后啊，他不知道从哪儿，而且他藏得特别好，就是他那屋子全是死角，就是你拐这弯都是死胳膊肘弯，就是180度那种，你从这门出去你得转180度才到下一个屋，这180度就是完全的视觉盲区， 他永远在你背后， 对，他就在你后边，要不就是你刚一出去那门后边突出来一东西，然后就是我在那儿拍的，给我吓了一个，给我吓够呛，就是因为它是机关式的，我是在那儿我举着相机，我并不知道会触发什么机关，它突然出来一下，就是那种应该是有那种红外线的那种激光，这是一个自动的鬼 感应， 对，它感应到你这儿有人过，它擦就从那门后边就弹出来了，给我吓一跳，这种东西你说就比你那十分钟嘎啦啦啦啦 那个我们就在那儿等着说他什么时候能过去 等这鬼慢慢过去， 太别吓着他啊是不是 太尴尬了， 他那个行动已经这么慢了，估计年龄也不小了， 其实是一个喜剧 啊！你要说它是一个情景喜剧，倒更合适。 实际上是给你们进去，让你们体验一种尴尬的喜剧。 鬼屋是一方面，还有啥可玩的吗？ 还有就是很神奇的，它那个有那个1001夜，就是它这个1001夜呢，就是一个也是一，就是因为它们很多层嘛，有一层它就整个把这一层旁边有什么市集啊，实际上就是把这个加一点那种就过去的那些叫什么，就咱们说那个1001夜那种传说的，每个人都给你戴一高帽啊，然后穿那种小卷卷卷的那种靴子呀，然后它就有一点这些，实际上里边还玩的还是什么套圈啊，什么机关枪啊这些，但是呢这个旁边还有一些屋我觉得很神奇 啊， 哎，我当时拍的为什么我觉得主要引这个隔壁主持人给我留言也是因为那几个屋 啊， 因为我拍的特别好， 嗯， 它叫有一个叫倒屋， 倒屋 有一个叫斜屋，对，有一个叫侧屋 啊， 我说这什么叫竖屋，什么叫倒屋， 对， 然后你进去你就知道了 啊， 它所有的东西都是倒着的， 倒立的， 就是你这进这一个屋、 啊、 这个屋的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是倒着的 啊，那你拍照就是自己显示出来你就是倒立的， 对 吧，对， 就是其实这个原理很简单， 对， 就是你进去以后你抬头发现所有的桌椅板凳全都齐刷刷的钉在天花板上，而且都是大头朝下的，然后呢你进去你自然就知道了，你是一个非常失重的房间，你只要躺在地上你就是那屋里的天花板，所以你在地上你躺出一个那种有点失重的状态， 还得演一下， 哎，就稍微我因为我演的比较好 啊，对对，发现了戏比较多， 对对对，戏比较多，所以当时就拍出来那一张，然后也是因为那天人多嘛，我相信周一到周五去的话肯定会人就会相对少很多，我那天人多我等了半天，拿三脚架在那等半天，最后我说我就拍这一张，我说你们都在外边等我一下，哎，就是其实大家形成顺序以后有一个秩序，然后一个人拍完 完， 每人拍一张， 哎，每人拍一张就行吧。其实你就进去什么都不用干，你坐在地上，这张照片倒过来，你就想你就是坐在天花板上那种感觉。 哦， 所以我就躺在地上，就感觉哎，我怎么飘的，我怎么顶在天花板上了，就那种感觉，挺有意思。然后呢，这个还有那就是树屋，咱就知道了，就是竖过来的屋，哎，所有的都是90度的，哎，就感觉你在那个床，它而且它给你设计一床，这床是立着的，所以你在这床上呢，你随便把脚一搭，你在旁边一站，你就是在床上悬浮的。 哦， 哎，就很有意思。然后后边好多我拍完之后呢，很多朋友就 纷纷模仿你，是不是？ 不是，他们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上床不脱鞋？ 真的太不卫生了。 我说你们怎么没看到我的点？我是一个悬浮，人说你在床上不脱鞋， 真的。 我心说那地方， 人说也太脏。 对，就是有好几个这种有意思的，然后就是能够给你去拍照的这种创意的，我觉得挺好的。 嗯 啊，然后再往上就是它的这个屋顶了。 嗯， 屋顶呢，这个一个整个的一个观景台。 嗯， 然后因为我刚才说的这个大概有。应该是7层楼吧，所以呢，它屋顶上有一个玻璃的那种一个露台，底下全是透明的，然后这个玻璃呢，就是整个伸出这个楼体外。 哦，哎呀，还挺吓人的，高吗？ 就是给小朋友，你想7层楼的楼顶嘛，也是挺高的， 对，也不矮， 因为它那1层楼底下3层是剧院啊， 哦， 所以那7层楼应该相当于咱们的10几层楼， 对。 也是挺高的，然后所以在那上面我经常看到，就是有的人上了以后，哎呦我的妈呀，然后因为他不知道，他以为就是一个普通的观景台，然后慢慢的爬回去，哎，就挺有意思的哈。小朋友其实我觉得可以挑战一下，哎，然后在那边就是黄浦江，哎，对面还能看到这个魔都的一个天际线，哎，整体来说我觉得挺好。然后呢，因为在户外呢，它那个就整个特别大嘛，这个观景台的后面有一个露天的剧场，因为我去的时候也是因为疫情，那个演出什么的都停了，所以呢，那个就没有这些户外的这种这个交流互动环节，没看到。后边呢，就是那些小朋友那些什么丛林探险啊，什么钻个洞啊，然后那边有一个小滑梯，然后那边有个小吊桥，哎，就那种户外挑战的。然后再往后边还有一个区域，竟然也是在屋顶上修的，然后就是你一看这个屋子就跟一个国际著名电影的系列里边的那个一模一样，哎，但是我们又很，我应该很确定的说，它又 的仿版， 对对对，就一看这不这霍比屯吗？这个啊，然后那旁边还牵了一只那个羊驼啊，神兽，哎，放在旁边，哎呀，这个违和感看起来很有意思啊。哎，那里边又是给小朋友做手工的呀，就是外边他给修成那霍比屯的那种一比一的原型，然后呢里边是一些房子里边就小朋友做手工呀，然后有一些幻灯啊，就是魔幻灯光的那个幻灯，哎，还有一些什么那种鱼在墙上游来游去的那种，哎，就挺有意思，哎，然后鬼屋也在这个区域，那就是另外一个鬼屋，所以它这里边还有什么实景的那种叫什么战场，就是你在一个打仗的这种抗战的一个也是沉浸式的，这里没有 NPC 啊，可能我觉得 NPC 在里边太无聊了， 容易被打死， 因为不用吓人 啊， 就是待着，它是一个亮的场景了 啊， 就整个什么沙袋啊，什么战壕啊，然后包括那个炸开的那种那些弹坑啊什么的，做的挺真实的啊，拉那么多土进来也挺不容易的 哦， 哎，这个地方我觉得还挺推荐，而且它里边很多吃饭的地儿 啊， 然后到了晚上那边就户外的那小广场，这个。有地上喷的水，有员工专门往那个里边滋水。 哦，真的， 哎，就是大家可以互相泼水，其实它就是一种泼水节的现代文化版。哎，就是大家就是在里边玩，很多小朋友浑身湿透。 哦， 你也可以穿着雨衣。哎，但是我发现越穿雨衣的别人越喜欢攻击你。 啊，对啊，对对对。 哎，反而是那些浑身的泼的已经就整个的透了的那种，他也无所谓了， 对， 你泼他也没有什么用， 对， 他就经常就拿一盆水就泼别人，然后在广场的中间呢是大概4-5个非常粗的，哎，这种大的水龙头， 哎呦我的妈， 哎，不断的往外在流水，你可以随时拿盆去接，哎，也有滋水枪，你也可以到那儿去灌，里边有池子，然后灌完以后，你就可以在这个广场范围内随意寻找你的目标。 那小朋友肯定喜欢呀！ 哎呦，玩疯了！然后我当时就在广场边上 被滋， 哎，我在那儿拍了一下，就是我本来想的是，我先拍完以后呢，我拿着我的防水照相机，在里边呢，我稍微在边缘我捋那么几个镜头。 我想的是很美好。 对， 但是谁想到呢？ 刚进去就被攻击。 就是、我还没进去呢、嗯，我以为我在那个地方就是已经是外围了，因为那地儿地都是干的，我想这地儿肯定是安全的嘛、嗯。然后我刚要往里走的时候呢，我身后突然间音乐响起来、嗯、然后我就听到呲的一声、嗯、然后我发现呢，就是在我的身后有一个大概有六米高的一根巨长的管子、 哦、 就是这个广场的四个角是四根巨大的滋水枪、 哦哦、 这个滋水枪随着音乐的声音应声而起， 你感觉自己就是那个电脑洗车的中间那个车是吧？ 瞬间我就被滋透了，我说这 没有任何预警，是不是？ 对，而且我发现那个应该是人控制的、哦、因为他专门等我换了那个，就是我照相机举着的时候这地儿是干的、哦、他专门等我把照相机换成那个防水的在手里举着的时候、 哦、 诶，突然他就响了， 没有一丝丝防备， 对，没有一丝，突然就湿透了。 哎，这也挺有意思。哎，有一朋友问了一问题，说如果去上海，你想问问咱们超级小包子住在哪个附近相对比较好一点儿？ 好一点就是不差钱呗。 对，咱们就这么理解吧，就是位置好，然后呢，可能去哪儿都比较方便。 我觉得外滩吧， 然后 肯定是外滩。那个 除外滩以外，说点别的地儿。 没有没有，外滩我还是因为我最近住过最近两年吧， 嗯、 然后尤其就是疫情之后，然后去上海住过两次外滩，也住的不一样的酒店， 嗯、 然后那种江景房。哎，还真是不错。 那当然了， 而且主题江景房也是、嗯，就是感觉还是可以的。 嗯， 然后就是如果这个，就是说咱们说追求，因为我觉得外滩那个性价比也还可以了。就是当时可能是因为这个当时受疫情影响啊、 嗯， 我住的那个五星级的可能才700多块钱， 打得非常厉害。 对，700多块钱，我觉得相当便宜了。 对， 一般他们就应该是1700到2100左右。 对，那阵都是对折。 对对对， 对折都没啥人， 对，没人敢住嘛，主要是、 嗯， 所以这个价格我觉得，要是一两千也外滩也就正常防卫了吧，就这个价格，你比这个贵的也有， 对 啊，然后还有就是像这个南京路、北京路， 嗯， 这一带，我觉得那一带是非常方便的，就是、 嗯、 应该是静安区， 嗯。 静安区的这个往西这一带、 嗯、 为什么呢？因为它整体的商圈都在这底下， 嗯， 然后你要说咱们说去上海，你应该旅游的需求应该不是太多哈，就是你非得去某个著名景点这种、 嗯、对对对， 这你住哪儿都一样，最后都是坐那旅游巴士、嗯、然后往那边去，对吧、嗯、所以可能是逛街呀，然后其他的一些需求，你综合性的吃饭呀，然后或者说见个朋友什么的，哎、在静安区，然后包括像一直到南京西路这一带，哎、我觉得这一带应该是最热闹的。 嗯， 就住在这边挺好。 对，也热闹，然后吃啊喝呀， 对，而且什么都有，它什么味道 都 有， 比较方便、嗯、 对，最近这几年我觉得上海可能新的馆子，就各种味道的馆子比以前要多得多 啊、 就是过去可能20年前，这个暴露年龄了哈，就20年前去上海的时候、那个时候吃感觉就真的就觉得又吃不惯， 太甜了， 哎，有点吃不惯。他恨不得火锅、四川火锅都是甜的，就那种感觉。哎，就是后来现在发现，哎，正宗的地道的重庆火锅也有了， 对， 哎，地道的这个什么广东粤菜也你随时能吃到， 嗯、 甚至西北的兰州拉面是吧、 嗯？ 烤串什么这些都能吃得到， 嗯， 也都是而且随处可见，不是说我一定要开车几公里才能找到一家， 对， 就很方便。 在餐饮方面，人家其实实话实说，比北京要先进多了，尤其吃西餐呀什么的那些， 西餐确实是 整体水平要比北京高好多，然后服务什么的就更别说了， 对， 整体的服务的那个水平也要比北京高好多，咱们要努力的向人家学习， 服务意识吧。 对，这儿还有朋友说7、8年前在外滩溜溜溜达了一宿，感觉非常美。也有人说，哎呀，静安寺的那个夜景特别的美，希望大家最近这个疫情赶紧过去以后。能过去溜达溜达，反正这一阵儿，我觉得上海的天气还算相对是还可以的， 对， 能接受， 挺舒服的， 哎，也不冷也不热，而且也不会下特别多雨。我觉得这一阵儿，每年的10月底、11月初，是我还挺喜欢去南方的这个时候， 啊、 就是你就穿个小衬衣什么的，在街上溜达，其实就挺好，顶多晚上加一个小薄外套就够了，特别舒服，而且街上